好，翻嚟第四节喎， 系 啦，咁啊就呢个嘅回应网友环节，同埋呢个嘅解放军环节系嘛， 系， 咁咧就先咧就讲啫，宣布样嘢先，咁而家咧就我哋录音嗰日咧就9月15嘅，咁啊当然啦，我哋相信咧就呢一集同大家喺风暴中度过啦，咁咧就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咧呢个珠海航展啊， 系， 咁珠海航展咧其实咧个日子咧就出咗噶啦，咁咧就会系11月6日啊。 系， 咁至到11月11日，咁啊即系礼拜二至礼拜日。 系， 咁咧 suppose 咧就如果咧你有人脉啦吓喺大陆，咁咧你容易进出机场嘅话咧，我建议你6日去啦，因为6日去咧就最多嘢睇嘅，即 系 嗰啲机首飞全部都6日噶啦。嗱，如果你真系咁坚啊，俾你见到轰二零，你记得同我讲声咧，影埋相啊，记住知唔知啊？ 系， 啲轰二零都俾你见到系咪？ 系， 咁啊，另外嗰啲咩我哋上次咪讲咗个叫神鹰啊。你影到你咪即系 po 上我哋 Facebook 咯， 系我 J 晒咗啦， 系啊 J 晒一，你见到佢又竟然飞， 系 咁你又影低俾我哋睇下啦， 飞肉啊， 系啊飞得啩，系咪又冇烟，冇黑烟， 我所以啲等啲米波罗扎去照下佢， 系啦，咁咧就嗱，我哋咧就我同 Alex 咧就谂住咧，如果去咧，其实老实你参加旅行团咧就最好嘅， 系 因为咧旅行团咧就嗱，当然佢嗱佢唔会包你食噶吓， 包罗， 佢咧就会咁嘅，朝头早啦，大概就7-8点到就。在香港或者在深圳啦，两个位置 join 咗先，跟住咧就一系咧就坐车啦，一系坐船，即系睇下边个情况啦。我坐船好啲嘅，我个人觉得，咁但系咧就贵啲嘅团就坐船咯，平啲团坐车啦，都系咁噶啦。 O、okay、K， 跟住咧就通常咧就9号、10号或者11号出发，咁我同 Alex 咧就应该唔系10号、11号噶啦，咁我哋都研究紧，咁啊再夹，咁另外咧就10号、11号呢啲位咧，我哋亦都研究几个团。嗱，团就唔多噶啦，老实嗱，旧上届咧就有两个团嘅，上届咧就新华旅行社，同埋呢个中国旅行社，中国旅行社胆嚟嘅，一定有噶啦，咁但系咧，我哋咧今次咧比较过咧，我哋又发觉咧，中国旅行社咧，嗱佢有个一天团或者两天团，嗱两天团咧，嗱我唔会去嘅， 系， 所以两天团通常咧即系有正有邪啦，即系睇你边啲啦。我唔得噶啦，我呢啲、 啊、你边度唔得？边度唔得？ 我心理上唔得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就我就只能够玩一天团嘅啫。咁啊，即日去即日翻啦。 通常都可以唔过夜都可以好曳嘅，系咪？ 哦，我唔得，我唔得闲啊！我哋即系我宁愿睇骨机啦，咁样系咪？女人呢阵翻嚟再 女网友 算咯， 女网友 睇骨机算啦，我就嗱。咁咧就嗰日咧老实啦，你通常咧如果你7点去，你最早最早啊， 系 10点去到珠海嘅。 哇！ 咁你越10点咧，其实你已经错过咗少少嘢噶啦。 系， 即系例如话咧，啲空中表演啦。咁当然有啲空中表演千祈唔好错过，例如嗰啲咩咧，嗱大陆嗰啲冇所谓嘅，俄罗斯咧唔睇都 OK 嘅。你如果有英国嗰啲咩红箭嗰啲咧，哇，真系好好睇噶，你真系冇。系啊， 即系见啲买架29啊、苏27嗰啲航空表演好惊噶 喎。你真系行远少少啊， 行远少少 啊，跌落嚟你冇得搞噶。 系啊， 咁所以咧，英国嗰个好睇噶。 系， 今次好似话有沙特阿拉伯喎。 系咩？ 我更加惊。 有冇啲 F15X？ 沙特阿拉伯跌落嚟啊，大佬。 有啲 F15 啊。 佢唔系沙特阿拉伯嗰啲，应该都系啲轻型机嚟嘅。佢唔会话佢边有够胆用重型机，佢都唔识揸啊啲人，大佬冇架呢啲啊。好啦，咁咧，所以咧就10号、11号要谂啦。嗱，个价钱我哋研究过啊，好多团咧都要700几蚊嘅。一日都要吓，真系好鬼麻烦嘅。咁咧，我哋研究过啦，有一个团咧就500几蚊嘅啫。嗱，其实张飞几多钱咧？张飞咧就540几，我冇记错啊， 港纸啊， 540蚊到。 使唔使俾小费啊？ 啊，老实，港纸人民币我都未研究， 系咩？ 可能系港纸啩。 O K， 但我估人民币，因为我 唔系香港收，应该收港纸嘅。 喂，嗱，即系我意思系喺大陆卖啊，系540几蚊嘅张飞， 系咩？ 咁如果540几蚊，我谂嗰张飞应该系人民币啩。 咁呢张 咁咧，如果我哋香港咧最平嗱，最平嗰间啦，嗱我哋未定嘅，定咗会同大家讲。嗱最平嗰间咧，我暂时揾到咧，就 系 529就星神旅游。 星神系 啦，咁啊最平噶啦。咁同埋老实啦，佢啲服务就梗系争啲啦。即系例如咩咧，系冇领队噶吓，即系自生自灭啊！我哋要咁咧，所以咧去到咧就会系国内嘅导游啦。 系 咁啊，时好时坏，大家明啦，系咪？咁啊冇所谓嘅，各按天命啦。最紧要咧，你有命入去定有命出嚟嘅都 OK 得噶啦。 系 咁咧就最紧要就麻烦就系因为咧，你知珠海机场咧佢会管制交通啊。咁所以咧，你唔系你的士入唔到去噶。 系， 如果你有 friend 咧，好熟揸车咧，就可能得。 系， 但我都唔知吓，因为我未试过。 系， 咁啊去跟旅游团就最好啦，冇烦啊。 跟团啦，香港人跟团稳阵啲。 跟团稳阵啦，系咪先？ 系 啦。咁同埋有保险啊，最紧要。 系啊。 同埋有事咧，星神咧点都要搞翻你出嚟噶嘛，系咪先？咁你点啊？起码你上报纸啊，你为香港壮烈牺牲，你得你嘛？ 我哋写定封信俾林郑啊，我翻唔到嚟，就帮我交俾林郑。 我系军武起义嘅主持人，救命！系啦，咁样保障香港人质。 系。 咁咧就呢个咧就星神呢个咧， 仲要 CC 俾美国人。 大使馆。 咦，系嘛？OK， 揾陈生，我哋译翻英文先。好啦，咁所以咧就好过瘾嘅呢个。嗱，我嗱不如咁啦，我哋咧如果再格价好啲咧，我哋就下个礼拜到啦嘛。 系 通知网友啦，咁啊就可能你话我哋去一个 join 一个团啦，咁就大家去玩下啦，系嘛？ 好， 好，咁我哋就翻翻嚟呢个嘅解放军环节啦。 系。 啦，咁咧就应该都冇咩网友问题哦，系嘛？ 我问呢个苏系同呢个米格廿九有冇咩作战史、啊？ 作战史啊，输多嘛，系嘛？ 输多啊， 米格廿九输多啦。 系 苏廿七咧就好难讲，因为苏廿七咧其实 苏廿七就赢米格廿九嘅， 系啦。但系苏廿七有冇俾人击落咧？又唔觉， 好似冇啊，自己跌多啦， 自己跌就 M 十五都会嘅。咁所以咧，你发觉咧就苏廿七入唔差啫。 系 咁同埋咧，苏廿七同埋呢个嘅 M 十五 前嗰排冇我亦都讲过啦。 英师 呢个唔系英师，跟住讲过呢、這个。喺北海嗰边，俄罗斯咪揾个苏廿七过去，跟住英国咪揾架台风去截佢咯，系咪？ 但系就台风咧，理论上个航电劲过佢嘅， 咁争好远啦。一个四代半，一个四代系咪？ 如果讲前斗咧，就苏廿七好少少， 系咩？ 系啦，咁所以就过先收啦。 斗撞边个赢啊？ 斗撞边个赢啊？战机唔系车，唔知喎。你呢度睇空天猎有斗撞个场面啊？ 系咩？ 好啦，跟住咧，我哋依家先讲第一单咧，大家都好开心噶呢单嘢，要知下先。嗱，呢个咧就系讲咩咧？就系呢个世界上咧，即系大家咧都会比较下啲航母舰噶嘛。 系。 咁咧，今次咧就有个美国叫商业内幕啊 ，Business Insider。 系。 佢咧就呢个网站咧，近排咧做到全世界嘅航母舰咧进行一次嘅评价。佢咧。在他口中就有七架最差的现役航母和直升机航母、啊、我先至声明他这个说法呢就得他们商业内幕自己评分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评分的所以呢有没有偏差呢我都觉得会有 我强调一次是引述的 是啦我们引述的不是我和 Alex 的评价 不是个人意见、啊、 不是个人意见我们引述的 引述 而这个呢也都不是最客观的理论上你要找最客观的那间叫 IHS 即是这个的詹士防卫杂志人哋嗰啲嘢最好睇，人 买个买广告嚟公布显然都好啊，好客观。 O K 嘅都，唔系主观得嚟都好客观嘅。我哋用客观数据嚟主观评论嘅。 O K 系 啦。嗱，咁我哋讲翻啦，咁咧就七架最差系咪啊？咁当然啦，我哋讲最差号先啦。咁咧就佢喺十四个国家入面咧，四十二个嘅航空母舰入面咧就计分嘅。咁啊嗱，计分嘅标准咩咧？嗱，大小、外形、舰载机系啦，佢嘅。都系武器啦，战机本身啦，佢个动力啦，起飞同降落嘅方式，即系你弹唔弹射啦，话你回收会唔会跌机啦呢啲嘢啦，好啦，所以咧基本上咧佢计晒所有嘢嘅，咁咧今次咧计完之后咧最劲，哇最差最差边个咧？最差咧系辽宁号啊， 唔系矫正， 系 亚良格号， 亚良格号啊。嗱，咁我哋唔计啦，照讲啦，即系无论 Alex 亚良格号同我口中嘅辽宁号都差唔多啦。咁咧就呢架嘢咧，大家知乌克兰啦，系咪？ 个 问题咧，其实佢系库兹涅佐夫嘅二号舰，即系姊妹舰嚟噶嘛， 系 咪？亚良格号啦，咁啊辗转啦，就嚟咗中国啦，俾人 cap 咗十亿啦，系咪？美金啦吓。咁呢单嘢咧，问题就系咩咧？就系佢原来试过2012年啦，服役开头咧就有个重大故障啦，有次咧就蒸汽机爆炸啦，一爆炸咧搞到电力系统一 short 咗，跟住成架嘢拖啦，系啊拖翻嚟啦，跟住啲人就话呢、這个。经此一役之后咧，重伤噶嘢，咁所以咧就不能够，即系佢已经丧失咗战斗能力。嗱，做训练就 O K 嘅，因为咧开得慢慢地，所以咧你见辽宁舰咧好少开到廿几节嘅，就可能佢讲十几节啦，二十节到啦，就开得比较慢。咁另一个问题就系咩咧？就 系、 是、呢个俄罗斯现役嗰个库兹涅佐夫号啊，咁呢个咧就 系、 是、排尾二。排尾二，大家都明白 姊妹男嚟噶嘛？ 姊妹男啊，跟住入翻上炸啦。咁你炸我都差唔多啦。咁咧就大家明咧，就佢而家咧入个厂大秀啊， 系 冇得搞噶啦。 唔知出唔出翻嚟啊？ 嗱，据说去到2021就出翻嚟啦。咁就出唔出翻？学 Alex 话斋，出唔出到嚟边个鬼知咩？ 系啊， 咁样啦。嗱，佢最出名就系咩咧？就是、上次叙利亚 系 咪啊？就俾人发现咗，哇！你条烟咁劲嘅 墨鱼啊， 系嘛？墨鱼一路 生物隐形啊嘛。 生物隐形 系啊， 因为黑咗， 系喷墨啊嘛，生物隐形， 所以咧好大镬啦咁当然啦，我哋之前讲过啦，国家利益咧直头笑佢啊嘛，系全世界五架最差航母之一啊嘛， 系 最差嘅，跟住咧佢唔忿气噶，有冇搞咗泰国嗰架大啲系嘛？嗱泰国一嚟啦，尾三边嘅咧就泰国嗰架啦， 系 咁就泰国架。 Red Tail 嗰日咧 ，Chucky 咧，其实大家知咧，嗰架就西班牙嘢，其实就系西班牙嘅航嘅嗰啲叫咩？佢又唔叫航母舰嘅，即系啲攻击舰啦。咁咧就俾咗佢，系啦，咁就1997年服役。咁咧就其实咧冇乜嘢做嘅，就系、是、做下啲救灾啊。因为其实咧泰国都知嘅，其实佢自己咧就冇呢个舰载机噶嘛，就主要系直升机啦。 嗱，嗰阵时咪唔知系边个买以前英。真系买埋啲 AV8B 俾佢系嘛？ 但系唔 work 啊， 唔算唔飞啦，系嘛？飞唔到啦， 唔系佢冇钱整啊， 系咯， 泰国冇钱整， 因为太贵维修啊 AV8B 啊，系啊，所以佢都封存啦，有都唔做啦，咁咧净系用直升机啦， 系 冇舰载机噶呢个， 系 理论上佢呢个攞嚟做咩？做救援舰，救援舰， 因为成日水灾， 系啊，救援舰上面有直升机， 系啊， 救援舰又冇其他嘢噶，哇，你估都估唔到 Alex， 你知唔知 May 四边个？ 系边个 ？May 四竟然系黄蜂级啊， 系咩？ 登陆舰啊， 系黄蜂 级，唔系攻击舰。登陆舰， 即系 会出嗰啲，即系会出嗰啲船路嗰啲咧，有啲啊嗰啲，咁咧就佢哋话咧理论上咧会摆 F-35 都会 系， 哎呀，但系就而家未用过，就笑佢冇搞错，你讲你又唔用嘅，跟住咧仲有啲咩咧 ？X 用咗啦 ，X 已经用咗啦， 用咗啦， 跟住咧另外咧就话为澳洲啊，有两架直升机航母舰就排第五第六。 唔系，嗰两架都好大架噶，不过又系想 两万吨啊， 系啊， 我冇 咗 两万吨啊，大架噶，大架，同埋咧其实唔差噶， 啊、 所以我都唔明点解排六七咯。好啦， 我笑你冇舰载机。 哦，咁样，咁咧跟住佢话咧排第七边个咧？哇，你估都估唔到，竟然都会入榜啊！呢、這个系福特号啊，个福特号竟然排尾筹， 系咪啊？ 佢话点解咧？因为你贵，但你贵得嚟咧，成日整笑你咧， 都未整好。 你话你咪就话咯，你做咗成百几亿，你都未搞掂，就笑佢啊！ 我四架，你四架出齐，唔系我四架出齐，你再笑嘛？ 咁啊系，咁啊系，所以咧，咁当然啦，伊利三百女王号唔入喎， 系、因为漏水，因为你冇舰载机，所以唔入， 冇舰载机唔入，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话唔话佢唔渣咁讲真系， 系咩？ 即系佢叻过福特号啊， 系咩？ 系啊，系咪好搞笑啊？即系咧就当然啦，即系最渣咧嗰个咧就系辽宁啦， 系。 咁我谂好多网友都应该追紧啦，好开心问系嘛？咁当然啦，我哋寄予解放军啊嘛，努力啲啦，即系有时啲嘢系嘛，即系人哋鞭策你啦，咁你就即系做好啲啲船啦。咁嚟紧希望在你个002啦，呢架嘢系嘛，上海做紧嗰架。好啦，另外咧，我哋讲咧解放军咧，嗱解放军咧有啲弱点咧就好明显嘅。咁第一个咧，如果我哋讲远洋舰队啊嘛。远洋舰队咧，第一个明显就个吨位唔够， 有几远咧？ 系啦，就系、是、个一个字远字，个远咧就要你架舰够大嘛。 系， 咁所以咧理论上咧，因为佢以前啲舰唔够大啊， 系， 咁咧就即系讲紧咧，成日做嚟做去都几千吨， 所以你零要零，所以零五点都要做到万吨啊， 要过万吨啊， 即系渔船都做到过万吨先够威嘅。 哦，你唔好讲啊，嗰啲邮政船真系过万吨噶，即系坐埋去噶， 哦， 真系炒埋去噶， 啲海巡嗰啲啊， 系啊，真系炒埋，因为佢上面反而冇乜弧形噶， 系咩？ 佢就撞你把命， 系， 佢系小自强。 系 撞嘅啫， 即系我话船入水，入定啲水嚟撞你嘅重点， 系好恐怖嘅呢家嘢。嗱，我哋讲翻啦，嗱，大陆咧其实咧就有一样嘢叫奶妈，唔知大家听过。咁奶妈当然又唔止林郑啦。咁呢个奶妈咧就系保障咧呢个嘅航空，即系航母舰嘅战斗群啊。 呢个 power generator 位。 咁咧，据说咧佢哋有架叫901啦，系咪？咁啊，901咧就即系主要咧系。为咗呢个航母咧，保障航母而设噶嘛？你知唔知佢哋依家话咩啊？ 咩啊？ 我哋系咪之前咧曾经有讲过咧？就佢哋依家咧想做一个咧，佢哋有乜叫雪龙号啊？雪龙号咧系可以破冰噶嘛？ 系破冰系。 咁就喺南极、北极玩噶嘛？咁嗰个科学船嚟噶嘛？ 系。 佢哋话而家啲嗰啲嘅破冰嘅科技船咧嚟紧咧就会做核动力噶嘛？ 系。 咁啊，啲人话做乜核动力啊？ 系， 因为佢哋个野心就系佢哋要喺南北极周围穿啊嘛， 哦、 即系唔使翻嚟嘛，可以无限穿啊嘛。因为如果你核动力嘅话，同埋咧，另外嗱呢、这个表面啊，暗马底咧个原因咧就是、因为如果你做咗核动力咧，其实就为咗将来咧，可能你整架40,000吨嘅075啦，就可以做核动力啦。 系， 又或者嚟紧我哋讲嗰啲可能80,000吨嗰啲做核动力啦，即系其实小事。 我075几多吨话？ 075就40,000吨到啦。 40,000吨嚟做咩？ 两栖攻击啊！ 哦，黄蜂级俾你学， 系啊，学啊嘛，学 学。 咁但系你有冇战机？ 冇 啊！你冇除直升降，诶，歼十八。我哋上次讲抄咗苏三五翻嚟，就抄唔到啦。 照所嘅十八， 佢有雅克141技术噶， 系咩？ 有，不过做唔到啫嘛。 系， 又系嗰句。好啦，讲翻啦。嗱，听讲咧，今次901咧，点样玩到点啊？ 系。 嗱，901咧系有5万吨嘅，唔系10,000吨咁简单，系50,000吨。 哇！ 咁你知好多油啦，油料啦，弹药啦，乜嘢都齐嘅。 系。 咁咧，听讲咧，今次咧会做核动力咯。咁啊，得啦，大家就谂，哇，乜连补给舰都要核动力系嘛？ 咁鬼夸张系嘛？ 唔好沉啊！ 喂，但系你咁谂、 啊，一沉就啊，仲劲过一个福袋，福岛， 福岛系啊，好劲啊！咁所以咧，你成日谂啦，核动力咧，你又够胆整战舰啦、啊，破冰船啦、啊，巡洋舰你都有啦，核动力航母咧，你就系冇补给舰都用。 我知呢啲唔系叫核威胁，呢啲叫核废料威胁、核污染威胁，威胁 系嘛？ 系 呢、這个揽炒威胁， 揽炒威胁。 嗱，你再搞嗱，我就去你嗰度俾你炸头，等你死未？ 我自爆嗰度啊！ 去到自爆，咁大镬系嘛？咁不如你啲核动力潜艇过去爆算啦。嗱，咁所以咧呢个咧其实系好嗱，你睇新闻就话意义重大。嗱，老实你问我咧，我觉得佢都系嗰句，佢都系借呢个五万吨嘅吨位咧测试下，其实嚟紧佢推唔推得喐？ 哦， 其实佢惊推唔喐啊， 咁够力硬， 推唔推得喐啦、哦？因为你知五万吨唔系少啦，其实你冇发觉一辽宁号都系咁上下吨数啫嘛，六万吨咯。咁所以其实佢大概 即系当你做紧呢、這个尝试紧做呢个核子动力嘅航母舰或者核子武动力嘅嗰啲补给舰嘅时候咧，即系美国第一架核。指航空母舰企业铺咧， 系 就劏啦， 系啊，劏啦人哋， 劏啦人哋，劏啦系啦，系咪？ 咁你可唔可以人哋劏嘅时候，你挞到啲嘢咧？ 挞咩？ 好难挞咯， 挞下废料啊？ 唔知啊，搵啲嘢挞下啦，系啊，即系好啦。另外咧，都要讲下呢 J 啊呢单啦，呢单咧就讲咧嚟紧咧，中国咧喺格陵兰啊， 系 就会起机场喎， 系 咁咧就都咪起嘅投资啊，即系人哋你知格陵兰呢个国家咧就好细嘅，成个岛咧即系得几万人噶咋， 系啊， 即系六万人都冇啊，听讲 Greenland 就真系唔系 green 嘅大佬 ，green 嘅喎，Iceland 又唔系好 ice 嘅喎，最顶嗱咁咧呢个岛咧六万人都冇啊，但系好大啊，知啦。咁另外一个问题就咩咧？天然资源丰富啊，佢有稀土嘅喎， 融冰系啊 ，OK 噶呢、這个，咁同埋咧冰融紧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咧，因为佢哋大力发展咧航空运输啊，咁但系你知咧呢个岛咧，其实佢唔系国家嚟嘅， 系 属于丹麦嘅， 系丹麦，但系同丹麦拗紧独立， 独立紧系，但系都六百人啫， 六百独立咩啊？ 独立乜嘢啊？除非唔同嗱，大陆人大量移民过就唔同啦。咁咧听讲啊，依家咧。系啊，大陆咧，依家咧有一公司叫做 CCCC 嘅、 哎， 叫做中国交通。 我听咗 CCCP 添 ，CCTV 咁嗱，四 C 啊，咁呢个四 C 咧就依家咧就喺即系叫入股啊，咁入股咗呢个机场，咁咧呢个问题嚟啦，咁啊因为咧就你知咧，其实因为美国好忌嘅，你知丹麦其实系欧盟嚟嘛。 啊、 而格陵兰咧又近美国嘛， 啊、 北美嗰边噶嘛，咁 咧 佢就觉得咧大陆系想咧借呢个咧格陵兰啊，嚟钳制住美国啊、加拿大嗰啲嘢，即系为北美嘅防空咧制造漏洞啊。咁所以咧老实，如果你问咧美国佬咧，美国佬就梗系好憎。 你咪摆啲歼16过去先， 系嘛？ 你又想摆啲歼16过去先？ 系。 机场我摆自己就得噶嘛， 但系佢飞唔到咁远噶，好糟糕，我都搞唔掂。 点会？ 用航空母舰吊上去， 吊上系咯， 系啊，唯有咁啦，即系好麻烦。 借富之力做富豪咪咯， 一系用啲中集运咧，将啲战机挤晒落货柜度，咁啊，跟住咪攞过去砌咯，系啊，攞过去砌咯，得唔得？有冇得谂啊？ 都有谂、啊， 系有得谂、啊，我惊中间俾美国佬扣咗， 但我惊砌完起飞唔起。 唔系，我惊中间俾美国佬扣咗， 扣你只翼，你扣你碌好啦。 系啦，其实唔系我扣你话你好啫，你飞已经上身就得啦，系会飞得多。 为你个飞行员嘅生命 系啊着想啊， 同埋个家人仔女着想。 哇，你呢个好军方口吻啊，真系好有责任感啊，口吻啊，系啊。嗱，依家咧听讲咧就咩咧，就话格陵兰嗰边咧就已经俾中国洗咗脑噶啦。 系 咁咧，就佢哋话咧 ，CCCC 咧系因为人哋俾钱真金白银买噶嘛，系完全咧系可以参与管理。而丹麦嗰边就话唔得， 即系人民币力量喺度。 系啦，人民币嘅力量，就系人民力量。咁咧，所以好搞笑啦。同埋咧，大家知咧，大陆其实依家喺欧洲咧系布恩局噶，希腊咧有个港口咧俾佢立咗噶 嘛， 系啦，已经立咗噶啦。咁所以咧，成个欧洲咧某啲港口， 所以希腊冇派军舰落南海。 系啦系啦，希腊冇，系啦希腊冇，咁所以咧好搞笑，同埋咧大家知道北冰洋嚟紧融啊嘛， 系， 咁融下就啲路线出嚟啦， 系， 同埋大家知啦，依家习近平咧话北极都系佢哋嘅战略目标嘛， 系， 咁所以咧得罪咗俄罗斯啦， 得罪咗北极熊，要搞佢个头，咪 咯， 找死啊， 系咯，所以你话普京系咪会搞你啊？ 系啊，攞脚硬你都死啊， 所以围堵中国咧，俄罗斯有份噶真系，所以呢单嘢咧，我哋觉得啊，大陆其实并唔好搞太多嘢啦。你搞到自己神憎鬼厌咧，你攞到啲港口有咩用啫？人哋全世界包住你，你冇战略突破噶。 我废咗你港口啦。 系你不如谂下自己啲文化啦、外交政策啦、军事实力啦，同你经济实力四样嘢着手咯。即系你人民咧出到去咧就冇乜人争。 唔系，佢四样一齐做嘅，不过四样都做唔 唔到嘢。 唉， 嗱，咪做唔到难啲，因为个资源分配上难啲。 唔系，我觉得唔系接受，系个文化意识，人哋接受唔到你，真系好难。 咁你意识形态已经唔同啊， 系好难，真系好难， 系咪？ 系啊， 即系俄罗斯咧话叫做自己做民真系啊民选总统啦，系咪？你 so called 都系啊，都系啊，系啊。好，咁就呢一集就希望大家喺呢个风暴之中同大家度过啦， 好 嘛？ 好啊， 咁啊，下一集再同大家军武气焰啦。 好，拜拜。 拜拜。